法师，我们曾经在戏剧里或者听长辈说过，冤死的人会被囚禁在枉死城，妇女难产而死会永远待在血污池里受苦等等，这些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啊。玉历宝钞里面有讲到这些吗？ 阴司诸神都很慈悲很周到，不仅针对许多民间误传的观念做了详细的辨明，还记载了各殿神明与诸佛菩萨的诞辰，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些殊胜的日子多行善业，累积福德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是世人误传的部分。 枉死城围绕在本殿的右侧，世人总误认为凡是受伤战死或冤枉而死的鬼魂都归入此枉死城受罪，这种谣传积非成事，变传成实。其实冤屈而死的人怎能再加以无辜的苦刑的？事实上冤屈而死的鬼魂各等到害死他的凶手死亡拘拿到案之时，亲眼看着凶手受到苦刑，冤死者心中的愤恨得以消除，直到被害冤魂重新投生之日，方将凶手提出借发各殿的地狱，按其罪恶收进去受刑。并非所有被害的冤魂都要来枉死城受苦，尤其是忠孝节义的人以及为国牺牲的军官士兵，这些人有的早已因其节操成为天神，至少也能面貌庄严四肢完美的发往福地投生去了，哪有进入枉死城中受苦的道理呢？血污池设在本殿后面的左侧，世间的人误听道姑所说，以为凡是妇人生产就是有罪，死后即发入血污池受苦，这真是错得离谱啊。妇女生产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即使难产而突然死亡，绝不会怪罪她的尸鬼污秽而发入血污池。发入血污池的罪过因由有：一，生产后未超过20天就接近紧燥洗涤衣服，将血污之衣晒晾于高处，污秽了神明，此罪应归一家之长的有3分，归该妇人则有7分之罪。二，无论男女，凡是不顾忌的在神之前或是佛之后苟行房事，或者不忌讳日辰，例如5月14、15、8月初3、13、10月初10这5天男女半进行房，以上2种情形之人于神明降下恶疾突然死亡后，并在阴间便受诸地狱的苦刑后，犯行严重者还得永远浸在血污池中不得出头。三，无论男女，在世时喜好宰杀生灵动物，污血溅染的厨灶、经典书籍、文章、有字的纸、祭祀的器皿以及亵渎神佛的庙堂，此种人在受过各种恶行地狱诸苦后，再借到血污池进入其中，不能轻易的出头。如果阳尸的亲属能够有人立下大愿代为戒杀，买生灵放生，放生的数目足够之时再如素供养神佛，并且礼拜曾经遭血污秽的金忏，尽自止尽经书，方能超脱他在地狱的苦刑。世间的男女有以下的罪过，则罚身为山精水怪：一，看到或听到众生的急难，力量足够去救助却不救；二， 受人恩惠却故意忘记，反而记怨而想加害恩人。此两种人虽然屡积功德，诵经持咒，布施贫苦，希望成就仙道佛道，死后虽然因其功德免入各地狱受苦，但是却罚为魑魅、山妖、树神、水怪、僵尸、游魂，或者附灵性在狐狸、熊皮、蛟蛇之类身上，有的上百年，有的数十年不等。假如能够醒悟前非，尽力助人，借此修养之德，才能投生福地。反之，假若罚为山精水怪之后，不好好的收敛行迹，反而运用神力迷惑或惊吓世人，在作祟的罪恶满盈之日，必遭灵光即散，化为剑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世间的人总是误认常显灵的鬼神为某正神，因其名号而尊敬至极，实在是荒谬至极呀。其实那大都是世间男女在生时埋藏钱财，死后仍执着不舍，致使魂魄只守在埋钱之处，由于担忧被挖掘，所以常常现出鬼形来惊吓人，以致被误认为显神迹。有些福报较薄、阳气衰微的人，往往惊吓成病，或者竟因此死亡。其实这些阴魂都是前朝当官之人，由于生生世世愚痴，不悟世间无常之理，才执迷如此。阴间的神明鬼族，因为念在他们在世时没什么罪过，而且仍然听从管守，这正是所谓的财老鬼啊，必须一直等到他得闻佛理之点破教化后了悟到，不止身体非我所有，连一切有形的财物与无形苦乐的感受，一切的造作与意识分别，都毕竟是空及缘起幻化的心象，才猛然觉醒，身体尚且不是我所可以拥有之物，何况是财帛。若能舍弃对生前财物的执着，方能投生到福地。也有一些长久迷恋的鬼，一直守到灵光被集散成剑后，才无可奈何地放弃舍去，等待有积善有福气的人出现，自然取走财物。世间上的人，假若闻见鬼怪出现之处，能向神明立下重誓，并祷告，愿意将取得的财物十分之三替原持有者做功德积民福，再将十分之三替原持有者代为买生灵放生，十分之一帮助贫苦之人，十分之三鬼自己享用。如此发愿之后再予取用，便有正神相助，可以保证受用而无妨碍。凡在阳世时您有心想从军的人，自从奉命去剿除叛乱的那日开始，假若能努力作战，并且不曾犯奸纵火危害民间，这种人虽然战死身首异处尸骨四散的人，即使从军以前曾犯过错，到阴司一概可免受苦刑，仍准许完全恢复原体。从第一殿点名完毕，立即交给第十殿发往福地，投生为男女，一辈子平安吉祥，得道善终。假如是相互械斗凶杀而死，或者加入贼方战死的叛犯，此等人死后皆罪加一等，各照生前所犯罪事进入各地狱去受苦。世人都误以为阴司只有十八层地狱，这是错误的，其实是八层大地狱，名称分别是第二殿的活大地狱，第三殿的黑绳大地狱，第四殿的河大地狱， 第五殿的教唤大地狱，第六殿的大教唤大地狱，第七殿的热闹大地狱，第八殿的大热闹大地狱，第九殿的阿鼻大地狱。八重大地狱之外，各另有16个小地狱，即丰都殿左右方的血污池与枉死城，大小总计有138处地狱。此外，又有铜柱、火盆，分别施加刑罚的地方。凡是分发到一处受苦，虽然刑罚到皮焦肉烂、筋断骨碎、脏血毛发皆无，假若借到另一地狱用刑，完全照初死的魂样，又恢复其披发裸体的本身，再受痛苦。每一殿、每一地狱皆如此。切勿以为只有18层地狱，就像人生只有100年，很容易就过去了。若是造作淫词、写色情小说、描绘印制色情图画等，或传血堕胎、迷幻药、强奸药的配方，只要以上的纸板不消灭，虽然经过千万劫，也难以脱离在诸地狱轮流受苦。以上的资料，十殿阎君捕猎完毕后，发给判吏，分别善写成册。